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4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三河盛空，最美的声音。 集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五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85563013930489961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以史为鉴。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蒋平吩咐改道前进，兵随将令草随风啊！这1000多人离开正道，翻开大山了。哎呦，这个道这个不好走啊！特别是军队。还有战马，开始的时候骑着还行，后来干脆没有路，没法骑着马了，都牵着马而行。特别是军队里还带着不少东西，翻山越岭倍加困难，走的大伙是通身是汗。那个叫知能的和尚在前边引着路，走一步回头跟大家打招呼，快了，来来来，随我来，快了。再翻过一架小山梁，就是叠云峰的里边了。走着走着，白云瑞撵上蒋平了。四大爷，我有点事儿问您。什么事儿？您认识这和尚吗？我上哪儿认识？初次见面。四大爷，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实了吧。啊，此话怎讲？大爷您都想想，您跟这和尚初次见面，怎么能轻易听他的话呢？有道是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这人心叵测，什么样的都有，万一他要是山里派来的奸细，咱们可就得上当啊。这个事儿您不能不防备， 不对，白云瑞这几句话把蒋平提醒了，蒋四爷把脑瓜一拨弄，越琢磨这玩意越有道理，停止前进，这队伍就站住了。来呀、啊，把那个智能和尚给我请过来，我要问话。哎，大师傅，请留步，我们四爷找你有事儿。大师傅，可这会儿再找那大师傅啊，早已经踪迹不见。韩天隐拎着大棍跑到队伍的前面，一小和尚没影了，就知道上当了，转回身往回就跑。四叔，坏了，那个秃驴没了。哎呦，蒋平一跺脚，我终日打雁，叫雁把我眼牵来。蒋平这才往四外看看，他往前一瞅啊，悬崖绝壁，根本无路可行。慢说是走路，你就长翅膀往上飞也得费点劲，脚下是一条山道，所谓的山道啊，根本就没有路，坎坷不平，往两边一看，像刀削的一样，石壁溜光发滑，高有百丈。现在这三面都无路可通，只有往回退，怎么来的还从哪儿回去。蒋四爷心说不好，吩咐一声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撤。这队伍一转个，还没等走出半里地来，就听屁股后头咚啪啪啪啪啪，地动山摇，怎么的了？把归路给卡断了。弓箭齐发，灰瓶炮滋，滚木雷石加上火炮，把地都要震裂了。蒋四爷吩咐一声：“趴下，关键趴下！”大伙呼啦朝全掩蔽起来了。可怜宋朝的军兵，被这帮贼给打的是血肉横飞，尸横遍野呀！原来的归路整个让人给卡死了，大块的石头装在车上，把这车呀从山头上推下来，嘁哩咔嚓这么一查，谁也出不去。再往前靠拢，人家开弓放箭。四爷没办法，吩咐一声撤，又往里头退。刚退到石壁这儿，就听石壁上边一棒鼓响，咕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雨发呀！四爷抱着脑袋，赶紧又往回跑。这一拉锯可不得了了，来的是1100多人，就死伤将近300-400呀、啊。没死的抱着胳膊大腿直哼哼，这个惨劲就甭提了。好半天这才消停一点，蒋四爷一跺脚，完了，大伙倒霉倒到我身上了，我这头是怎么当的？啪啪啪，蒋平急得撤自己嘴巴，被方叔安过来给拦住了。爷爷爷，行了行了，您了，您就抽死你也没有用啊，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，我们上当了，带我仔细辨认辨认啊。方叔安手打凉棚，往前后左右看了看，看完了，方叔安把大脑袋晃，我说：“四爷爷，咱倒了血霉了。”我这才想起来，您知这什么地方吗？啊，什么地方？这叫棺材沟。 活棺材，从头至尾长了下三里半地，宽了下不到半里。您看两边高削的石壁，雁过拔毛，咱是上不去，前后都给堵上了，咱还往哪儿跑啊？看来啊，咱这一千多人算找着坟地了，完了。哎呦，蒋平一看，我不活了，我这领兵带队的我太饭桶了。蒋四爷一伸手把峨眉刺拽出来了，双手捧着峨眉刺尖子对准自己的梗嗓，我自杀就得了。哎，白云瑞手急过来把他给拦住了。四大爷起来，您这是干什么？ 好啊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？可惜我是个当头的，我把大伙领进棺材沟，走进绝路，犯了不赦之罪啊，我还活着干什么呢？你们别拦着我。 大伙能看着他自杀吗？死劝活拉，算把他的兵刃给夺下去了。蒋平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云瑞， 你们大伙不让我死，咱们怎么能出得了这个地方？ 白玉说，这样吧，留着三寸气在，什么都能干，这气儿没了，那就彻底交代了。你老人家不必着急，咱们从长计议。白瑞站起来，手提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，背后背着亮银盘龙戟，傻目溜神往四外观看，一看真出不去。这个地名起得多缺德，棺材沟，真是个大活棺材。嘿，这亏吃的这个豹。 白云瑞心里说话，这要是我领队，我绝不上这个当。 我认为我四大爷这办事当中净当头了，经验丰富，他是不能吃亏的。结果我想错了，我要早言语呢，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方。 看来啊，该说的话就得说，一迟误了就得误大事。云瑞心里这么想着，可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正面的山头顶上鼓号齐鸣，啊，嘟嘟嘟，嘟。云瑞掌面一看，就见彩旗飘扬，上头有人影晃动。云瑞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，擦擦眼睛仔细一看，认出来了，旗脚之下有一行人，头一个就是大寨主半赤峰王典。在王典这上吹手是电光侠火玉贵，下吹手飞剑仙朱亮、三世陈屯、陈东波、紫面金刚王顺、白莲花燕峰，还有给他们领路的那个和尚，在后边还有不少人，看不太真切了。白瑞扳手提刀高声朗诵， 呀该 山头上，你是王典王金龙吗？姓王的，有种的你下来，咱把战场排开，分上下论高低，那才叫有种呢。暗箭伤人，想这种损办法，这不算真功夫，你敢不敢下来？王典手捻虚髯，哈哈大笑啊，硬的山谷都硬回声。白云瑞、蒋平，你们听着，你们已经上了我的当了， 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，我把你们困在棺材沟，一个也活不了。我听说你们开封府都是人尖子，这人尖子怎么还能吃亏上当呢？本寨料识小计，就把你们装进口袋。哎，看来你们还是不行啊，趁着你们没死以前，有什么话你留下，不然的话本寨令箭一发，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会儿蒋平也清醒过来了，四爷也豁出去了，把小脑瓜扬起来，看看王典和火玉贵他们。 王典呐，有两下子，姓蒋的算灾，我佩服你有两下。不过有件事儿我得弄清楚，刚才给我们领路那和尚是谁？你让他跟我说两句话。 王典点点头，把那和尚叫到眼前，就这和尚把身子往外一探，阿弥陀佛，蒋平贫僧在此。 哎呀，秃驴，你可够损的啊！看在你是个出家人，张口念佛，闭口慈悲，我认为你不能说谎话，这才上了你的当啊！我且问你，你究竟是谁？刚才你说的那话是真还是假？ 好，蒋平啊，贫僧让你死个明白。我刚才报的那个名那个地点都是骗你，实质上贫僧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卧佛寺，人送绰号粉面伽蓝佛，我叫法冲。刚才那都是化名啊，我跟大寨主王典我们有交情，只是贫僧晚来了一步，以前的事情我都没有参与。听说你们要攻打叠云峰，贫僧料识小计，把你们骗进棺材沟，这主意是大寨主出的，是我亲自把你们骗来的，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服吗？ 好小子，你叫什么粉面伽蓝佛？哎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有种的你下来，咱们分上下论高低，蒋平战死，死而无憾，你敢不敢下来？ 这和尚一乐，晃晃脑袋，大寨主令贫僧不能下去。蒋四爷小眼珠一转，为今之计，就得叫他们下来开战，抓住他们一个主要的人，哎，或许我们当人质还有一线的生路，不然的话就得困死到这儿。你不管有多少人，你上不去，不吃不喝不得困死吗？四爷这坏劲儿也上来了，告诉韩天锦，孩儿，你没别的事儿，你嗓子还粗，声音还高，你就给我骂什么难听你骂什么，骂下一个来，我赏你50两银子；骂下10个，500两。咱们万一回去之后，我必定是加倍给你赏钱，你看怎么样？ 是啊，我四叔，别的能力我不会，骂人我骂的可花花了，那我骂的可难听啊！ 越难听越好，骂，用激将法把他们激下来。 好了，你往后退退。 这韩天锦手戳着大棍子，扬起脸来，这顿骂呀！ 一开始骂的还有点道理，什么贼人失信了，当贼的没好结果了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是贼，顶方臭八百里，国法天理都不容，你们不能得好结果。这骂的还挺文明，后来就带零碎了。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简直难听的合不上牙呀，韩天锦跳脚在这叫号，我那和尚你敢下来不，你叫粉面起来，你要不下来我如何如之何。这一骂把粉面起来可骂急眼了， 弥陀佛， 这个孽障可恶，哪有这么骂人的，你认为我怕你吗？想到这儿，他来到王典近前，大寨主让我下去吧，我把这小子舌头我割下来，哪有这么羞臊人的。王典说算了，他们现在是临死的人了，这叫垂死挣扎，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，他有种他就骂呗，难道说他们能骂出棺材沟吗？师父不要理他， 不， 那显见着我们山里没人了，我们昆仑派那也太丢人了，我可不是您山上的人啊，恕我不能遵命，我非下去教训教训他不可。这大和尚非要下去，王典也不好说别的了，那人家说的对呀，人家不是你山上的人，要是偏服寨主听你的令，人家是客人。王典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怎么个下去的方法呢，有招，让喽啰兵取过几盘大绳子把它接到一块儿，然后拴到这大和尚的腰上，天鹅下蛋把它系下来。临下来的时候，王典再三叮咛，大师傅，这绳子我们不撤，你要把事情办完，要想上来抓住绳子头，我们把你拽上来。 好了， 就这样把粉面切兰佛系下山峰，等到双脚扎地，把绳子扣解开，晃双掌是直奔韩天锦。韩天锦这个乐，哎，一个五十两银子到手了，这可就没我的事了，莫回身他就奔蒋平跑来了，四叔啊，骂起一个来了啊，去记上账，好孩子，没你在这儿闪退一旁，看我的。蒋四爷就想拼命啊，晃动分水峨眉刺，刚想过去，玉面达摩白云瑞过来了，四伯父不用您，只要他敢下来就行，交给我了，好啊，多加谨慎，哎，您放心吧。白云瑞心说，今儿个杀死一个够本，杀死俩就赚一个，拼命算什么呢，想叫我们死没那么便宜。云瑞想到这儿，飞身行来到凶僧的近前，唰唰唰，把宝刀一晃，亮了个夜战八方苍刀式，带凶僧可知道白某的厉害。和这和尚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，娃娃你是谁呀，胎毛未退乳唇未干，你还敢说大话吗，叫什么名，白云瑞，白云瑞没听说过，你也是开封府的官人，不错，我父就是锦毛鼠白玉堂，哦哦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是白玉堂的儿子，哈哈哈哈，这锦毛鼠我倒会过， 想当年在春霄楼我见过他的面，有两下子浑身都是胆，那人武艺也不错，但是终于死到春霄楼通往镇了，还真留下你这么个后代根。白云瑞啊，你真糊涂，你爹生养你异常不容易，他那么大的能耐都白给，何况是你，你就应当好好读书，找个地方过个安稳的日子啊！你还子情父子给开封府效力当差，也要走你爹的老路，你爹死在春霄楼，你死在叠云峰的棺材沟。哎，老白家岂不挖苗断了根了吗？贫僧有好生之德，我不跟你动手，你回去，你把刚才骂人那大个子你给我叫过来，我非割他的舌头敲他的牙。韩天您在后头就骂，放屁，放嘟噜屁，我就不过去，我专门骂人，动手是别人的事儿。和尚一听这火更大了，还有专门骂人的。云瑞听完了一阵冷笑，和尚你别往下说了，说这话没用，这是战场，分上下论高低的地方，你要把我赢了，就是我死了也没说的，要赢不了我，恐怕大和尚你也难妥公道。 弥陀佛，小娃娃岁数不大，敢口吐狂言，叫你知道知道昆仑派僧人的厉害，招掌。这一掌奔白云瑞面门便击，云瑞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掌走空了。白瑞的刀刃朝上，背朝下，一切他的手腕子。嗨，大和尚不敢怠慢，唰，撤回右掌，现左掌，使了个丹风贯耳，打白云瑞的耳门。白云瑞赶紧往下一哈身。这一掌走空，再看和尚左脚一抬，右脚一立，啪就是一腿，点白云瑞的心门。云瑞使了个倒毛的跟头，金刚铁板桥，他这一腿踢空，白云瑞的身子刚直起来，他往前一跟步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连着又是好几掌。这昆仑派呀，以勇字当先，专讲究硬功啊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你看这和尚长得像洗面佛似的，笑笑呵呵的，真身上手那可是不留情啊，连着十几个照面，云瑞是左躲右闪，他没打着。白云瑞一看，哦，你就这两下子，行了，我心里有数了，现在该我进攻了。云瑞把刀往空中一举，高声喊喝：“凶僧，而往哪里都接刀！”力劈花针，唰就是一刀。粉面齐兰佛往旁边一闪身，刀走空了。但这云瑞手腕子一拧个，刀刃朝左，刀背朝右，使的叫莫秋斩，唰这一刀奔和尚的脖子。粉面齐兰往下一低头，刀从上面走空，他刚一抬脑袋，白云瑞的刀又回来了。老家伙，你给我再着急，这快劲就崩皮了。粉面齐兰一个没留神，这一刀正好扫到脖子上面，红光崩现，是人头落地。白云瑞飞起了一脚，把和尚的尸体蹬出去，噌跳出圈外，刀尖朝下这么一顺，和尚的血滴滴答答滴子下来了，然后抬靴子底儿，噌噌噌把宝刀的血迹擦干， 抬起头来叫阵，王连，你下来。今天小太爷我在棺材沟这块包下了，赶下来的都跟这和尚是走一条路，哪个敢跟我白云瑞动手？方素安在后头一看， 曼良，曼良，真是我老叔啊！哎呀，看这两下子不似我干老徐良啊，这刀是真快，老叔加油！要照这样砍到明天这时候，山里这人也就都砍光了啊！ 大伙也不敢乐，但是没有不赞成白云瑞的，手底下真干净。再说王典，王典这个后悔呀，心里说话：“大和尚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何至于如此？明明咱打了胜仗了。”在这摆着一桌酒席，连吹带打，咱在这一喝多美呀！看看怎么把他们困死，可你非要下去才得了这个结果。哎呀，王典就不打算再派人了。可是白 现在是5:29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风俗圣宫最美的声音， 海岛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三世陈抟，陈东波，从心眼往外不服白云瑞。他一看你们现在是笼中之鸟，网中之鱼呀、啊，还竟敢如此猖狂，把我们昆仑派看得没人了。粉面茄蓝死在他的刀下，将来我要回了昆仑山，见着我那些弟兄，我怎么交代？大伙指着鼻子问我，你亲自眼见咱们的人被人家杀了，你连管理都不管，你叫什么三世陈抟？他也怕受大伙的指责，故此非要下去跟白云瑞比试。王典呢，认为他是客人，尽管多此一举，也不便深拦。因此啊，这才命人把绳子准备好了，系到陈东波腰上。这小子手提金漆盘，天鹅下蛋，双脚落到平地上，先把绳子解开。晃着高大的身躯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奔小达摩。韩天锦在后头一看，哎，又跳了一个。我四叔，记住啊，100两了。蒋平瞪了他一眼，心说这孩子别的出息没有，才还挺黑。你说他傻， 这小账算得还挺精。好了，都记着，回去给你赏钱。 哎，好了。 韩天紧高兴咱不说，单表小大魔白云瑞，云瑞的眼眉都立起来了，反正他也豁出去了。今天呢，我也好不了，杀死一个我就赚一个呀。云瑞把刀在掌中一提，在这等候陈东波，时间不大，俩人凑到一起了。陈东波先把这大棋盘呢晃了几晃，甩了几水，呜呜呜！您说他这兵刃有多特殊？这棋盘乃是冰铁明钢打造的，一方面有扶手，另外还有一寸多高个边儿，后下也能有三分呢。这玩意儿砸在人身上，就把人给拍扁了。上用金水走了16遍，因此光滑夺目。他身上挂着皮兜子，里边揣着32颗金棋子。阿弥陀佛，白云瑞，小畜生，我非打死你，给我们昆仑派的门人报仇雪恨！接棋盘吧！泰山压顶就拍下来了。白云瑞一看他这兵刃太特殊，还真不好架，因为自己这口刀论分量来比差的悬殊，没法往外磕呀。所以云瑞上步斜身，嗨，唰一闪，可这一棋盘拍空了。由于用力过猛，正砸在地上，啪，把地下有2个石块砸成碎粉呐。陈东坡就像疯了似的，一看这下没拍着，横着奔白云瑞腰部便扫，这家打在腰上骨断筋折。本来白云瑞往下一哈腰呢，这就过去了。这小伙子真狂，没使那招，相反的旱地拔葱，他往高里头送，这就想露一手。他也纵起来了，棋盘在他鞋底下擦空。再看白云瑞身子在空中，双手举起金丝龙鳞闪电劈，人跟刀一块落下来的，奔陈东坡这脑袋力劈华山，唰这一刀就到了。陈东坡一看不好，脚尖点地往前一纵，云瑞这一刀砍空，两个人转回来就站在一处。两方面的人呢都在这观战。咱单说王典和电光侠火玉贵等人，这王典一边看着一边心中暗想，这个白云瑞是第二号的徐良啊，非把他整死不可，不然的话早晚是个大祸害。他现在年纪这么轻，就这么猖狂，再过几年再有了经验，能力再往上一涨，这是我们绿林人的死敌。他盼着陈东波能把他拍死，但是电光侠火玉贵有不同的想法。火玉贵呢跟凌空和尚不错，咱们前文书讲了，凌空和尚是他的救命恩人。前者凌空领着白云瑞又到他的住宅去拜望，他们还背着王典不知道提供徐良人头的地点，后来听说人头果然被盗走了，王典大发雷霆啊，言语之间就说我们山上有了奸细了，肯定有人泄密，不然他怎么知道的。但是王典无论如何没怀疑到火玉贵身上， 电光侠心里的清楚啊，看着没，这即使把开封府的人全消灭了，早晚我跟王典也免不了有一场争斗，他要知道这个信儿，非得跟我算账不可，我这八宝丁云峰青松狼牙剑也就待不了了。为今之计呢，先下手的围墙，后下手遭殃啊，我得什么时候下手合适呢？我不为开封府，我得为我自己呀。要么我就把王典给干掉，要么我就出走，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呀。因此这火玉贵的心里是七上八下，他从心里往外的盼着开封府赢，开封府真要把山打破了也没关系，白玉贵可以作证，我帮了忙了，他们要谁的命也不能要我的命，就即使把我抓住到开封府也能从轻法办。火玉贵的心呢，净想这些事儿。可朱亮有朱亮的想法，他是后来的，阎王寨一破，他跟陈东波流落到此，王典对他可不错呀。尽管如此，是外来人，吃人家喝人家，总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，他也想露一手，取得王典的信任，在丁云峰混把椅子，哪怕三寨主四寨主有我个位置，那就扎实了。但是从多日来跟王典打交道，他发现这个半赤峰比较吝啬，始终没吐这个口，拿自己当客人，好像这椅子没自己的份儿，因此他心也不太痛快。朱亮是两种打算，一露一手，阵阵山威，抬高自己的威信，让王典对自己引起重视，那样呢将来就有可能在这扎根。另一方面呢，也报报当初阎王寨被迫之仇，所以他这心情啊比较复杂。他跟陈东波交情最好，陈东波下去他没拦着，他也希望自己的好朋友能把白玉贵给消灭，让你们山上的人看看我们俩不吃闲饭，所以他观阵就比较认真，虽然他没伸手，但是飞剑仙额角上也冒着汗，咬着牙攥着拳头，全身都使劲儿，替陈东波在这着急。其他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，拿那紫面金刚王顺来说，他心情是比较复杂的，他知道开封府所走过的地方平山灭岛没有不成功的，因为他有强大的后盾，有军队，实在不行把军队调来，调炮攻山，什么山能打得住？看来这个叠云峰狼牙剑也不会长久，假如这个山破了我怎么办？我跟谁都不能比呀，我是属于国家的要害。虽然说徐良死了，开封府的爪牙还存在，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抓我，除非我不在这世界上的。但是那样自己还不甘心，如果叠云峰破了，我下一步上哪儿投奔去？哎呀，这玩意儿难呐，上赶着不是买卖，到谁那块吃口饭也不易，想着自己要晃一座山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所以他这个心里头比较害怕。他是盼着山上赢，能把开封府的人整死的是越多越好。白莲花燕峰呢，比他胆儿还小，前些日子燕峰把徐良给杀了，呵，人头拎回来， 这大伙把他捧上了天呐。七月十五要召开人头大会，无疑的要把他摆在前边。王典已经许可了，人头大会开过之后，我就是山上的四寨主。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，有多好啊！但是看现在的形势，又冒出个白云瑞来，取代了徐良啊，迟早要找自己算账，因此他连觉都睡不好啊，连日来是心惊肉跳。今天可盼着大寨主这办法有效了，把他们困在棺材沟，最好一个也别活着回去，全把他们消灭，那才称义呢。这小子是这么个心情。至于被请来的这些人，那什么心里都有了。有的呢是专门来看热闹的，站在高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看水流，你们两方面谁胜谁败跟我都没关系，我乐意呆呆，不乐意呆把嘴一抹，尘土不沾，我走了。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啊，所以说这个人心他不齐，就难以取胜。要不说这座山呢，破旧在眼前呐，厄运离着他们已经不远了。闲言少叙，再说战场上的事儿。陈东波那不是好惹的，人中的剑客，闯荡江湖五十余年，能说一会儿就败在白云瑞的手中吗？当然不能。两个人一照面就打到八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哎呦，陈东波把眼睛瞪得跟鸭子儿似的，不住的咬牙切齿，心说这玩意可真没地方讲理去啊！你看看白云瑞，小毛孩子，充其量也就练过十年武艺，那撑死了。说句粗了话，你就是在你娘肚子里就练功，你也不超过二十年去了。这小子能力怎么这么大？他是什么根基？就拿我来说，我是人中的剑客，世外的高人，从来没打过败仗，我怎么就赢不了他呢？他想到这心里有点急躁，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。他本来是个脱头僧，散发披肩，月牙金箍勒头，由于出汗太多，这头发也打了绺了。再说白云瑞，鼻洼鬓角，额头也冒了汗了，这是云瑞出世以来头一个硬仗。心中暗想，这个陈东波不简单啊，也就是我白云瑞，要换个旁人早就败了，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呢？看来这么打是不行，对，有办法了，我何不如此这般用败中取胜的招数。就这么办。白瑞人小啊，主意可多了，打来打去，云瑞假意的这个刀没注意碰到他金漆盘上了，可没拿刀刃，拿的是刀背儿。他往下一砍，陈东波拿棋盘往上一撩，云瑞手一转个，刃朝里，背朝着外，啪！这一刀背的正剁棋盘上。借着这个劲儿，云瑞一撒手，就见金丝龙鳞闪电劈，然而高高的飞向天空，被崩起了十几丈高。云瑞一抖了手，转身就跑，嘴里还捣鼓了一句：“哎呀，我命休矣！”呲，往前一窜，他是有目标的。地下呢，有块石头，云瑞假意蹬这石头上，一发滑，噼啪，正好趴在地上。陈东波这一下子把云瑞刀给崩飞了，哎， 他眼前就一亮啊，心说你没家伙我就好对付你了。再看一路空中摔到地上了，哎呦，陈东波乐的就甭提了，小娃娃，刚才你还那么猖狂，眨眼之间你不行了。心中大喜，他扔就蹦过来了，举起棋盘往下就拍，打算把白云瑞拍死的时候，他哪成想云瑞是假招啊。白月趴在地下跟一般的趴着可不一样，他一只胳膊拖着自己的腮，一条腿蜷着，一条腿伸着，侧着脸盯着陈东波。这招叫卧看巧云式，一般人没看出来。陈东波的棋盘眼看要落下来了，就见玉面小大魔胳膊肘一拄，这地还身子悬起来了，胳膊肘当轴，两条腿抡开踹陈东波的小肚子。这一招叫顺风扯旗，说时迟那时可快呀、啊！陈东波再想躲来不及了，他往上一举这棋盘，俩胳膊都在空中呢，正好来个大开门，把前心、胸口、小肚子、小腿当全给了人家了，让白云瑞随便踢。这小肚子上哪儿躲去？耳轮中就听见啪，把陈东波蹬出三丈多远去，站立不稳，扑通摔倒，嘡啷啷啷，棋盘落地。就这一下不要紧，陈东波就觉着眼前发黑，头重脚轻，起不来了。再说白云瑞，与此同时，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，嘿，伸手把地下刀捡起来，噌往前一纵。就到了陈东波的面前，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往空中一举，凶僧，你不是想给粉面伽蓝佛报仇吗？我让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招招吧。陈东波迷迷糊糊的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，这家就知道不好了。啊！这一刀是斜肩铲背，把他劈为两半。山头上的群贼一看，哇，就乱了套了。飞剑仙朱亮，哎呦一声，身子一晃，好悬没在山头上摔下来。师弟。好朋友，有你死的太惨了。就这一下不要紧，白云瑞是一举成名。这段书叫《玉面小达摩刀扫狼牙剑》，被人们传为美谈呐、啊。一提起这件事来，没有不挑大拇指的。这个败中取胜这招多漂亮。就拿开封府的众人来说，知道白云瑞有能耐，但正总战场谁也没看见过，这才佩服白云瑞确实比一般人高得多得多。咱们再说玉面小达摩一刀斩了陈东波，噌跳出圈外，把鲜血擦净，高声断喝：王典，你们哪个还来？谁下来？王典把令字旗一晃：各位，谁也不行下去，哪个威令不听者斩。王典一想，这都是多余的，你说死这二位倒霉不？你们下去干什么？我原本打算活活把他们困死在这儿，你们觉着不含糊，受不了侮辱， 结果死了一对，这要再下去人再死了，岂不大大挫伤山上的锐气？明明我们胜了，还弄个打败仗，这何苦来的？所以王典吩咐一声收兵撤退，山头上派人值班在这守候，他们要上山上来给我开弓放箭，再离得近了挥平炮子滚木雷石给我往下砸，我看他们还有什么能耐。你白云瑞，你这么横那么横，不吃不喝横不行，把你干起来。人家收兵撤退走了，单说云瑞喊了半天，一看人家走了，这才手提宝刀转回身来见蒋平和各位老少英雄。蒋四爷挑起大拇指啊，孩子，我服了你了，真有两下子，这功夫真够高的，水萝卜就酒嘎嘣脆。不过呢，孩子，咱怎么办呢？人家不下来，咱是干没辙呀。你得想个办法，咱怎么上得去才行。 哎呀，于瑞也皱了眉了，这事我也没办法，等咱们从长计议吧。大家找个地方坐下休息，因为那个观测沟啊宽了下半里，要说一点隐蔽的地方都没有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可以隐蔽，但是长了谁也受不了。大家正在这困了一天呢，也不知道那几路打得如何了，但盼着贺瑶湖智化或者是洪文女剑客他们要知道我们被困到这儿，好派兵来营救啊。但是这么大的叠云峰，个人有个人的事儿，他们怎么能知道我们困到这儿了呢？只好在这等着吧。光阴似箭呐，一眨眼一天过去了，大伙水米没沾唇，一直到了满天星斗，人们又等一会儿，到定更天了。经过一天的激战，人们有点乏累了，东倒西歪，找地上躺下休息。白瑞俩手抱着后脑勺，眼睛望着天，在想主意。蒋平也不例外，他比任何人都苦恼啊。这个事儿就打他身上引起来的。棋走一步错，满盘俱是空啊！四爷到现在还后悔呢。其实假如啊，有一天我活着出去，到了开封府，我一定递辞呈。老了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脑袋也不好使了，这全是自己指挥的错误啊！四爷心里头七上八下，正在难过。韩天锦呢，在那算账。韩天锦一想，就下来俩，一个50两，俩100两，太少点了。怎么不打了呢？要下来个10个8个的，我这银子挣的不就更多了吗？回去没事买大碗肉吃，那多过瘾呢！哎，想到这，他往山石喇子上一看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他就发现石喇子上的黑影一晃，紧跟着有一件东西落下来了。韩天锦用手一推旁边的蒋平， 师傅，你看那什么？ 把蒋四爷吓一跳，旁边的人也都听见了，大伙翻身坐起来一看，靠着左面的石壁上头系下一条绳子来，你不注意看不着。哎呦，蒋平啊，这好啊，谁系下的？是心中纳闷，这是谁干的呢？莫非是我们自己的人？那他为什么不说话，不打个招呼呢？啊，明白了，夜深人静，他在山头上一喊一吵吵，让贼就听见了，不能打招呼。可能他知道我们在这儿，不然的话这绳子怎么离我们最近呢？他跟云瑞大伙一商议，